第134集， 知道紧张就好。 赵斌叹了口气， 希望疫情能够早点结束，你找个时间回去陪他们几天。 那边柯氏又打电话过来了，赵斌只好先跟罗明瑶说 待会儿说。嗯， 去接工作的电话，是柯氏秘书打来的，来详细问他接诊经过防护情况。柯氏要把事情作为不良事件上报，顺便也要完善安全漏洞。挂电话之前，柯氏秘书才说， 刚刚主任跟我说已经给医院说了，明天就给你们送防护服来，不出事医院总存着点侥幸，你这回要是真的感染了，医院要负一部分责任的。 话语之间也有些愤愤不平， 自己医院口罩防护服都不够了，还往湖北那边捐，起码也要保护好自己的员工吧。 电话挂了，赵斌一个人躺回隔离病房床上，心里才透出一丝紧张。他也不是没有害怕没有焦虑，当病人说到自己去过武汉有过发热时，他当时心里都凉了半截。疫情的巨浪终于翻滚到了面前，他站在一个最危险的海滩上，感觉着冰冷的海浪即将把自己吞没。他抓着手机想还有什么事没有交代的，最终他什么也没做，闭上眼睛沉默地睡了。第二天又在隔离病房等了大半个白天，到下午疾控那边打来了电话， 病人核酸检查阳性，要马上送往指定医院隔离治疗，其他所有密切接触者送入社区安排地观察隔离点。 疾控的车先来了，把病人转运去定点医院。赵斌听到走廊里一片嘈杂声，隐约夹杂着病人家属的哭泣，发热门诊的医生安慰着他， 这个病不是高致死的疾病，是有机会治疗好转痊愈的，你也不要太担心了，倒是你自己，你也是密切接触者，照顾得好多天了，往后啊你还要继续隔离，保持好积极的心态，不要太焦虑了，好不好？ 病人家属呜咽着说， 他除了咳嗽还有好多病呢，还有高血压，胆固醇也高，去年查的脂肪肝，这些又怎么办呢？去医院里面谁照顾他呀？他要是出了什么事儿，医院会通知我们吗？ 医生一直安慰着他的情绪， 这些慢性病啊医生都会注意的，把药吃上，稳定好血压，没事的，医院里面也会有护士照顾他，现在特殊时期条件可能差一点，比不上你亲自照顾，但是你相信医院里不会饿着他冷着他，对不对？有什么事医院肯定会通知你们的，病人病情变化都要跟家属联系的，这些啊你都不要着急。 赵斌靠在门上听着他们的对话，迟迟不敢打开手机给罗明瑶发消息。过了不知道多久，社区的电话打来，确认他的个人信息，又问了一遍他的密切接触情况。他再次详细讲了经过，包括接触后的隔离措施。问完了这些，社区问他， 家里还有其他人吗？需要我们帮忙吗？ 赵斌愣了愣说， 我有个合作舍友，我想让他帮我送一些日常的生活用品，能不能告诉我待会儿要去隔离的地方地址？ 哎，好的，我们大概一个小时以后过来接你，请你做好准备，地址车上司机会告诉你。 通话结束，赵斌平复了一下心情，才慢慢地发消息给罗明瑶， 昨天病人确诊了，核酸阳性。 赵斌和罗明瑶通话完了才发消息给柯氏，医院也已经收到疾控中心发的消息。赵斌给科室打电话时，主任表示已经得到医院通知，再安排下一步工作。科室群里面消息一串串的跳出来，有人安慰赵斌，有人紧张疫情。科室秘书艾特全员通知新的工作安排。 赵斌按规定去社区指定医疗观察点隔离两周，具体时间安排由社区通知。谢晓东提前开始下个月的老总值班，在此期间住院总每周休假暂时记下，以后补休。同时另一个消息是今天医院新出的，目前 C 市确诊新冠肺炎病例增加较快， 为避免交叉感染，院内传播，从明天起，每个科室只留值班人员，其他工作人员无重要事由不能随意进出医院。门急诊严格把握收病人指证，每个病人入院前必须详细询问流行病学史，并签字按手印，完善血常规检查。 赵斌看完通知，社区的车就来了，开了一辆救护车来，过来接病人的司机、医生都穿着防护服。医生进来后，先和他核对身份，然后登记、签字，让他戴上口罩，带他过去坐车。他和病人家属各自单独一辆救护车，两个接病人的医生坐另一辆车。救护车急诊医生都很熟悉了，赵斌熟练地上车坐下，在担架旁边的缝隙里缩好脚。只有赵斌一个人在车上，他也不好提问司机去哪里，只能安静地盯着外面风景变化，思考要把自己带去哪里。一月做住院总以后，他很久没有上街，此时此刻才认真看了看医院外的风景。疫情的进展让整个城市陷入慌乱，几乎所有公司工厂停工，以往高新区车水马龙，班车走到大街道就堵上，两旁林立的高楼里灯火通明，来去匆忙的上班族挤在十字路口等待红绿灯变化，而现在只有寥寥几个行人匆匆走过，五车道的宽阔路面路上一辆车也没有，配上冬天低压的阴沉云层，还有掉光了树叶的低矮树枝，没来得及换掉的枯萎盆栽花，高楼的玻璃外墙倒映着这一片黯然，城市仿佛沦陷在灾难片中的死寂状态。救护车开过，行人侧目看来，静默之中像是为陌生人送行。这样的情形难免让赵斌也觉得有些压抑，他有些沉重地把头靠在窗户上，拿出手机给罗明瑶发消息。一个小时前，他告诉罗明瑶知道了地址，通知他。刚刚罗明瑶发来消息问他， 现在怎么样？到隔离点了吗？ 还没有，看不出来是往哪看，司机把窗子都关死了，我也不好这个时候问。 罗明瑶很快发回消息， 嗯，我等你消息，有什么要带的你提醒一下我，我给你收拾好。 赵斌忍不住想了想，罗明瑶在家像个老妈子一样，走来走去，东西收进箱子又拿出来给他收拾东西，嘴角扬了起来。 好，待会打电话跟你说。 救护车在路口转了个弯，开出一段路后，赵斌看到熟悉的景色，是以前和罗明瑶一起来过的新湖公园。回想一下，那已经是两年前的春天了，他和罗明瑶在湖边看樱花，傍晚金色的夕阳给樱花镀上梦一样的色彩，他们在这里拍下合照。他在手机相册里翻找一遍，找到那张照片，看着手机温柔地笑了起来。车速减慢，救护车在新湖公园旁边一家连锁酒店停下，这里已经布置成隔离点了，附近拉起警戒线，禁止无关人员入内，门口都是戴着 N95 口罩、穿着一次性防护服的工作人员，指挥救护车从专门通道口进入。赵斌从车上下来，工作人员立刻先给他测了体温，确认体温正常，才领着他进入酒店内。酒店内是浓浓的消毒水气味，到处都喷洒了含氯消毒液，电梯门口的脚垫甚至能踩出水来。电梯的按键用一次性保鲜膜覆盖着，上面也沾着还没干的水珠。出来接他的工作人员同样穿着防护服，和送他进来的社区医生交接好，带他走进电梯。电梯直接到达四楼，一出门就又看到一条警戒线。另一名工作人员坐在警戒线后，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体温计、酒精和速干手消毒液。 您好，请问您是哪位？ 工作人员问道。